费直字长翁，东莱人也，志义为郎，指善府令，常于卦事，无章句，徒以彖象系辞十篇，文言解说上下经。琅琊王璜平中能传之，璜又传古文尚书。